就是通过管理手段来提高我们的设施的运行效率。 嗯。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需求管理上啊，我们强调要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这个降低主要是要通过我们提高我们绿色出行啊，通过大家坐公共交通，通过自行车多走绿色出行，这样来实现啊，我们把这个机动车的强度啊要降下来啊。所以啊，加减乘除是很好的来理解我们就是从治本的这个角度采取的措施。 嗯，加减乘除非常生动地给我们讲解了过去一年北京市交通委做的一些工作啊。 嗯， 那具体取得哪些成效呢？我们先通过一组大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 每一个在路上的朋友都希望我能够畅通一些，更畅通一些，这个可以。我们来看看北京市交通委的数据，2017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2%，平均交通指数控制在5.6，城六区实现新开工干路支路92条，进一步加密中心城路网，市区两级共实施疏堵工程115项，有效地打通5点治理断点，优化调整公交线路41条，新开微循环公交16条，定制公交、高铁快巴、旅游专线等等多样化的公交线路达到309条，其中快速直达专线增到140条，日均运力超2万人次，公交服务也更多样化、多层次、精准化，效果出现。说完了公交，再来看看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22条，总里程608公里，车站370所，其中换乘站是56所，完成635公里自行车道的治理工程，完成步道维修26万平方米，这得走多久啊？在城六区和通州区的37条路、4086个车位建设完成并上线运行了，路侧停车电子收费。是的。 刚才啊，周主任和我们说了，应该是标本兼治。我们说了治本，那么接下来和我们说说如何治标吧。 刚才这个片子啊，实际上就在说治标。 嗯， 我们现在每年实施一个叫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大概有50个项目，城六区加通州区是重点， 嗯， 然后还有20多个部门都参与啊，就是大家一块儿努力，在打通断头路啊，在精细化管理，在严格执法方面，在这个提升市民的文明出行方面，每年咱们坚持做这些事儿。现在来看啊，就是我们这些综合措施通过综合施策持续发力，开始显现它的效果，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已经有一些感受了。现在我们来看，随着这个治理大城市病的力度不断的加大，在交通方面缓解的啊，这个还会逐步的再显现出来啊，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嗯，好，那未来咱们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还将推出哪些举措呢？ 未来啊，我们现在看啊，要进一步深化这个措施啊，深化措施啊，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还是要强化我们1小时的交通圈。 嗯， 就是我们将来要把在路上的时间一定要减下来啊，我们现在大概很多我们的市民出行是超过这个时间的啊，这个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状态啊，现在北京市正在推一刻钟生活圈。 嗯， 我们是非常赞赏这个的，就是你的生活的距离在一个一刻钟的里头完全不需要再开车了，我们的公交、地铁、我们的自行车就完全可以解决。 那么如果再放大一点，说上班通勤这个距离说半小时啊，现在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了。我们想呢比较理想啊，最终能够在45分钟左右啊，将来能到这个水平。这个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降低你的出行距离，就是你的居住和你的就业能够尽量的缩短。现在我们北京在直住平衡方面啊，在潮汐的交通现象方面不如上海啊，就是上海它的直住平衡更好一些。我们看它的浦东，它的直住平衡它就不用跑到浦西来上班，是吧，浦西的人也不用跨黄浦江再过去， 对，缩短路面上的时间，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距离降下来，不要把这个时间花在交通上，在每天上班啊，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我们现在统计我们北京就在路上的损失的时间，折算成资金的话一年要400多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我们啊还是调整城市的结构，调整支柱的平衡啊，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就是将来你的买房租房和你的就业能够紧密的结合，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强化绿色交通。这个绿色交通我们现在非常明确了，地铁、公交、自行车、步行四种方式共同组成啊，共同组成这个组成呢，我们现在是72，首尔80，东京88。我们现在第一目标75，准备2020年咱们先到75。这个指标到75意味着小客车下降到25，就这么简单。我这边涨一个百分点，那边下降一个啊，这样逐步把我们的城市的出行结构调整下来啊。当然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公共交通的这个出行啊接驳啊。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智慧交通，这个智慧交通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啊，就是互联网加交通，那么共享单车、网约车，现在还有共享汽车。未来呢我们在传统的行业，我们地铁啊大概1季度开始能够实现了刷手机要进站，不用再刷那卡了， 对， 直接拿手机进站就行了嘛， 支付方式越来越方便。 这个在公交上也要，公交现在我用 APP 已经可以查到下一趟车什么时候来，位置在哪儿，现在手机上全都能看见， 非常智能。 出租车我们也要把智能交通内容加进去，用卡来结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要在整个的行业来推动。 就像刚才周主任所说的，现在很多新的交通出行方式，比如说共享单车的出现，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舒适而便捷的一些新的出行方式了。说到这个共享单车呀，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啊，它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之前我们的政协委员宋卫祖呢，他就对此进行了一个调研，我们跟他一块儿去看一看。 早上8点半，记者来到了积水潭地铁站。由于正值工作日的早高峰，因此不少市民都会骑着共享单车来到这里换乘地铁。记者注意到，地铁站周边大概有4-5处共享单车停放较为集中的区域，其中的一处区域有管理员对停放秩序进行管理，车辆停放的相对规范一些。但在其他几处区域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少共享单车被横七竖八地扔在路边。仔细查看，能够发现有一些共享单车已经严重损坏，无法使用，还有一些车身上被贴了不少的小广告，甚至有的车的二维码已经不翼而飞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卫祖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共享单车的发展，平日里他总会特别留意这些共享单车的乱象。 这台智享出行的车呢，实际上出现没有多久，就这个车就倒闭了。所以这样的车辆呢，就都变成了我们的城市垃圾，然后扔在了我们的大街小巷当中，对吧？你像这辆车，轮子也弯了，然后后架子车座子也没有了，前轱辘也没有，也取消了。然后这样的一种城市垃圾，就完全污染了我们的城市。有的车长期没有人骑，

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对话一把手。那么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孙文凯，欢迎您孙主任。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很高兴今天晚上就美丽乡村建设跟大家一起交流。 我们先为大伙进行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曹宇。这一次直播呢，我们为大伙打造的是一个全媒体的播出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个平台随时和我们的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说到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呀，其实呢每到周末的时候，市民都喜欢到郊区去休闲观光一下哈，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而说到农村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过去农耕农作那种时代了，现在有新的美丽乡村了。 是这样的，北京郊区农村的土地面积啊占到全市的93%，山区面积占到全市面积的62%，所以郊区农村啊是北京重要的生态屏障。那么北京的农业呢，随着这几年的调结构转方式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农业的规模在调减，但是郊区农业农村的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在不断的拓展。特别是随着这些年生态环境的建设啊，植树造林，郊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多的市民到郊区去观光休闲，每年啊接待有4000多万人次到郊区观光旅游。另外说到农村的环境面貌呢，随着前几年啊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应该说郊区的环境面貌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客观讲啊，我们农村的整体环境与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要求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去年19大以后，为了更好的落实振兴乡村战略，市委市政府在去年10月21日啊召开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啊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动员大会，启动了为期3年的美丽乡村建设3年行动。 这个说起我们的这个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我们的孙主任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组大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农村的整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2017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19347元，同比增长8.4%，扣除物价实际增长6.4%。全市新建设美丽乡村300个，累计达到1300个，完成901个村庄，36.9万户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启动46个山区村搬迁工程，累计搬迁4.7万户。11.1万人建成搬迁新村，260余个。农业调转节持续推进，良田面积已由2013年的176万亩调减到100万亩，规模养殖场由2013年的2535家调减到2017年的1226家，年均减少农业用新水约4000万方。全市休闲农业和民俗旅游全年接待游客4337万人次，实现收入44.1亿元。截至2017年底，全市共有125个乡镇、2609个村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办证工作，分别占全市确权乡镇村数的100%和98.1%。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7447个。 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呢，多次提到美丽乡村这个词儿，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说到美丽乡村。那美丽乡村它究竟美在哪儿？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呢？ 那么这一轮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3年行动计划，我们就计划用3年的时间，每年启动实施1000个左右的美丽乡村建设。到2020年， 全市农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要基本完成，美丽乡村建设任务要取得阶段性的进展。 嗯， 那么美丽乡村建设的任务呢，有十项任务，归纳起来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就是边规划，治环境，强服务，重治理，建机制。那么边规划呢，就是要坚持规划先行，要统筹编制村庄发展建设规划和美丽乡村实施方案，这样使美丽乡村建设呢有科学的规划依据。那么治环境呢，重点就是治脏治乱，还有就是增绿。那么治脏呢，重点就是要解决农村垃圾乱堆乱倒污水横流，还有厕所脏臭等问题。 嗯， 那么到2020年要使农村的公共厕所全部达到等级标准，农村的户舍都要基本实现无害化的要求，同时还要建设1500个左右村庄的垃圾分类试点，农村的污水也要得到有效治理。那么治乱呢，主要是要加大农村违法建设的拆除力度，同时呀要控制新增的违法建设。增绿呢，就是通过栽树种草加强村庄的绿化美化。 嗯， 好，孙主任，其实啊，今年冬天大家普遍感受北京的蓝天变得特别多了。我们知道在农村地区，很多人家庭到了冬天取暖还是得靠自己，很多的家庭还要烧煤。我知道北京也在推行这个农村的无煤化，也想问一问您，今年北京的这个冬天空气质量这么好，和我们无煤化的推进有多大关系啊？ 这个冬天的蓝天啊，确实多了很多老百姓都有实实在在的感受。 嗯， 应该说农村的煤改清洁能源也做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大家知道，过去到了冬季农村主要靠烧散煤取暖， 嗯， 应该说也是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北京市呢，是从2013年开始实施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那么到了2016年，我们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始实施煤改清洁能源工作，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17年工作力度非常大。那么全市呢，一共完成了901个村庄，36.9万户的煤改电、煤改气工程。这里面呢，煤改电的村庄有700个，煤改气的村庄有201个。 嗯。 那么截止到目前全市累计已经实现了2237个村庄，97.4万户的村庄实现了无煤化。那么根据测算，在整个取暖季可以减少290万吨散煤的燃烧，减少1.4万吨二氧化硫的排放。 嗯， 所以说呀，这个煤改清洁能源工作确实对我们的蓝天做了积极的贡献。 嗯，除了我们关注这个环境大家伙也特别关心这温度的问题。我们这么多清洁能源的改造之后，我们的电或者是天然气这些清洁能源供应跟得上吗？ 嗯，你说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 嗯， 那么我们在推进煤改清洁能源过程当中呢，坚持的是这个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的原则，特别是电力企业和燃气企业在这里面加大力度，加大了外电网的改造和燃气管网的改造。因为过去农村的电网设施是比较薄弱的，你像农户的电容只有1.5万千瓦，那么现在通过外电网的改造，煤改电以后呢，农户的这个电增容到9000瓦，这样的话呢，包括煤改清洁能源的电器和其他电器都可以同时使用。 嗯， 那么煤改气的管道，我们是在管道实施以后，在管道周围2到3公里范围内根据条件来实施煤改气工程。这样的话呢，实现煤改气以后，农户不但可以用这个燃气取暖可以用来洗澡做饭。那么过去我们农村冬季取暖都是家家点火处处冒烟半夜还得添煤加火。 嗯，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煤改电、煤改气以后，不但为蓝天做了贡献，也是极大的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广大农民朋友非常欢迎。 是，我们看到这个煤改气、煤改电之后，我们的蓝天也多了，空气也更好了。所以即便是在寒冬，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带着家人一块到郊区去旅游、去休闲观光了。现在我们看到呢，很多村庄都在着力打造各自的一些特色、各自的品牌。下面呢，我们要去一个村庄去看一看，他们就是非常的有历史、有文化，而且很有风情，一块去看看。 走到中榆树店村，整齐的村落，干净的街面， 牌楼、满族文化墙，各种充满了乡村文化的设施，把满运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是冬季，天气寒冷，冬季到这里的游客很少。村支部书记彭兴利介绍说，为了打造更加丰富的民俗旅游，今年村里专门修建了一个民俗文化广场，夏天游客可以在这里遛弯纳凉，村里还可以组织一些满族文化娱乐活动，河道边缘铺设了栈道，山上建设了山道，更加方便游客健身休闲。目前中榆树店村被评为北京市市级民俗村。 这个村呢，没搞外迁，村民收入是多少？ 收入那时候不足5000元。 改造以后呢？ 改造以后，从2012年搞了民俗以后，现在人均达到23000块钱。 中榆树店村夏季温度只有22度左右，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地方。虽然有山有水，但是村里没有条件发展农村旅游，村民只能靠种地为生。2010年，中榆树店村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新农村改造，新建设89栋整齐规范的民居，同时完善了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为了保证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村里民俗旅游户实行统一管理。 吃三顿饭住一宿150，你要两餐吃两顿饭住一宿就120，这咱们就是都合作社统一定价。 村民李淑珍两口子因为做菜手艺好，加上人也热情，所以回头客非常多，夏天都得雇好几个人来帮忙。 一年收入平那个毛收入差不多15-16万块钱吧。 青山绿水，乡野风情，带动了中榆树店村的民俗旅游发展。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个有着浓郁的满族文化气息的一个村庄。那其实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北京的乡村旅游发展的非常的好，很多村庄都是各具特色。那孙主任，您再给我们介绍几个有特色的地方吧。 确实这些年啊，我们郊区旅游一方面呢通过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打造了一批农业观光园，通过推进沟域经济建设，打造了一批特色旅游沟域。你像延庆的四季花海，百里画廊，还有怀柔区的白桦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里介绍的中榆树店村就是白桦谷当中的一个特色民宿村。另外从季节来看，虽然现在是冬季，我们郊区的草莓设施大棚里面的草莓已经成熟了，所以市民啊也可以到我们郊区的像昌平、密云去进行草莓采摘。另外大家也可以到延庆区去提前体验我们将来要举办冬奥会的冰雪乐趣。比如到延庆区的柳沟村参与冰雪嘉年华，还可以品尝火焖锅豆腐宴，既有美味又暖和。另外也可以到石金龙滑雪场去体验冰雪的乐趣，晚上还可以到龙庆峡观赏冰灯，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永宁古城是去吃这个农家饭。那么到了3月份，在我们昌平区啊还要举办第6届农业嘉年华，前5届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对， 到了4月份呢，应该说就到了踏青赏花的季节了。像平谷区的桃花音乐节大兴区的梨花节都是好去处。那么如果到了夏季啊，那可以说我们郊区农村就是处处有美景，包括我们前几年评选的113个最美丽的乡村，都可以成为我们市民的好去处。 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好去处哈。我们很多市民朋友希望您给他们具体推荐一下。之前我们节目通过首都之窗和千龙网进行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意见征集活动，有不少的网友都希望您做客直播间，给他推荐一个具体的村庄或者一条具体的路线，而且是有要求的，说一定得主任亲自去过，确实感觉好才行。 主任发布是最权威的。 好，谢谢市民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美丽乡村网站或者美丽乡村的公众号，那里面呢会给大家介绍很多郊区的美景。那么这里面介绍具体村庄的话，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密云区的蔡家洼村。蔡家洼的村特点呢是它打造了5000亩的农业观光园，这里面既有玫瑰园还有这个通过设施大棚引进南方的水果在大棚里进行种植，包括这个季节去也能看到我们南方的果树结果的情景。 哎呀，您说到蔡家洼村，我简直太亲切了，那就是我们村儿啊、嗯、我就是蔡家洼的荣誉村民。孙主任，我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的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活动当中和蔡家洼村牵手的，非常美丽的一个村庄。 是这样的，这几年呢，我们农工委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组织了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大型宣传活动，那么你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100多位主持人，嗯，跟我们郊区农村的100多个村庄进行了牵手，嗯，我知道你就是蔡家洼的荣誉村民， 是， 也是形象大使，嗯，啊，你们这些主持人啊，帮助我们村庄宣传旅游资源，也帮助我们低收户啊进行征收，所以也非常感谢你们。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2017年我们不仅牵手美丽乡村，我们还牵手了低收入村，这一系列活动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是这样的。 嗯，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我们能够助力更多美丽乡村，能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环境更加美丽。那么2018年咱北京市农委还有哪些新的工作计划呢？能不能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个美丽乡村建设，那么除了在环境方面以外啊，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啊，包括这个公共服务也要进一步的提升。嗯，啊，你比如农村的水电路网是吧，刚才也说到了煤改清洁能源，包括农村的基础设施服务啊，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大提升力度。那么我们提出啊，到2020年啊，我们要以中心村为单位，实现村卫生室、文化站啊，包括便民的商业服务网点啊，30分钟的生活服务圈啊全覆盖。另外呢，我们还要通过这个加强乡村治理啊，使我们的乡村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啊，比如说加强文明村、文明户的这个评选活动。另外，每一个美丽乡村啊，都要修订村规民约，使它成为村民的道德规范，这样使我们的美丽乡村不但是景美啊，人也要更美。 好，我们也很期待能够通过我们牵手美丽乡村这样一项活动，能够助力我们的乡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希望能够了解他们需要我们提供怎样的一些资源或者说服务呢？ 那么说到农民征收啊，这也是这些年啊市委政府啊高度重视啊，特别去年啊市委政府出台了10条农民征收的措施。嗯，应该说农民征收啊，除了在刚才我讲的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这是很重要一个方面，所以希望我们广大市民啊，多到我们郊区去休闲、去消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农民征收啊，就是他的转移就业，是他征收的一个啊重要的方面。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企业啊，包括单位，提供很多公益性的就业岗位。那我们人力社保部门呢，也提供一些优惠的就业政策。那么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加大农民的有针对性的